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1年12月12号星期日，农历11月初九。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蔡奇在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现场推进会上强调，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打造数字经济发展北京样板。 北京实施数字消费创新引领行动，市民将看到 8K 超高清冬奥节目。 东城将全力推进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持续改善长安街沿线南北两侧1公里范围交通环境。 本市推动老旧厂房改造，服务高精尖产业发展。 海淀3到11岁人群新冠疫苗接种累计突破35万支。四季青镇为幼儿园儿童开设疫苗接种专场。 北京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2020年至2035年公示，到2035年，全市绿色出行占比达到80%以上。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现场推进会昨天召开，市委书记蔡奇强调，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是本市融入新发展格局5子之一，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19届六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把握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大势，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用好资源禀赋，抓住机遇，乘势而上，积极打造数字经济发展的北京样板，努力建设成为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市委副书记张延坤参加。蔡奇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委主持召开现场推进会，指出，北京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占比全国领先，数字头部企业相继涌现，理应在这方面走在前列。数字经济要在全球立标杆，加强关键共性和前瞻引领技术布局，更好代表国家参与全球竞争。蔡奇强调，前瞻布局新基建是基础性工程，要保持新基建投资增长良好态势，扩大 5G 基站覆盖范围，统筹抓好超算中心建设，实施好大数据行动计划筑基工程，加紧推进信创园1期建设，推动商业航天产业基地发展。蔡奇强调，要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产业深度融合，打造更多智能制造标杆工厂和工业互联网领军企业，抓好金科新区、丽泽数字金融示范区建设，市属企业带头开展数字化升级，要着力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建好数字贸易港，办好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机器人大会和世界 5G 大会。蔡奇强调，要抓紧推进智慧城市发展行动纲要落地实施，落实好一网通办建设事项并不断扩围。城市副中心打造智慧城市示范标杆要有实质性进展，市民服务热线加强数字赋能，用好民生大数据，实施好互联网医院综合平台、跨体系数字医疗示范中心等项目，抓好城市副中心、回天地区等数字社区试点，提高市民数字素养，弥合数字鸿沟。蔡奇要求加强统筹协调，专班办公室做好督办评估，各专项工作组按节点抓好落实，要开展专题培训，增强各级领导干部抓数字经济本领，打造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干部队伍。陈吉宁指出，北京数字经济基础较好，具备独特优势和创新发展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压力和挑战，要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要抓好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政府部门要着眼于创新加速需求，改革体制机制，搭建平台载体，提供公共服务，

为了帮助孩子们克服对打针的恐惧，四季青镇在接种点大门口设置了五彩气球拱门，跳跳虎和维尼熊两个大型人偶也忙碌地跟小朋友拉手打招呼，签订知情同意书区域。四季青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医师马宇杰建议家长，有什么问题在这个区域就咨询好。 如果说孩子在感冒期间能接种疫苗吗？ 如果是感冒后期，基本上快好了，这是没关系的。孩子这个时期嘛，比如咳嗽啊，一咳咳半个月、一个月都不好，那你比如说都后期，不是那种急性发作期，这都是可以接种的。如果你现在正在服用抗生素类药物，建议停药一周再来接种。如果孩子接种之后呢，有一点低烧，38.5度以内呢，那建议多喝水、休息，两天都没有好，或者是有其他症状出现，才建议去就医。38.5度以内算是一般的反应，不算是不良反应。 绝大多数小朋友打疫苗的时候都表现勇敢，没有哭。少数哭泣的孩子刚走到十几米外的留观区门口，就立刻被小丑送来的气球吸引了注意。 谁打疫苗了？最勇敢就是在这哭吧，好棒，真厉害。 留观区里，小朋友还能拿到幼儿园老师发放的竹蜻蜓、小零食、奖状等小礼品以资鼓励，小北开心极了。 打疫苗不疼， 开心。 你还得到什么奖励？ 还有竹蜻 蜓，还有小奖状。 小北妈妈说，虽然孩子只有6岁，却主动提出要接种新冠疫苗。 小朋友回家就主动说我想打疫苗，可以抵抗病毒，孩子身体健康了，我们家长也比较放心。 四季青镇副镇长王玉介绍说， 我们3到11岁呢已经接种了15000多人了，幼儿园的小朋友在这个现场接种的呢是3000多人，幼儿园的这个接种专场呢，在镇一级的这个点位呢，我们是安排了5场专场的接种。 海淀区新冠疫苗接种专班信息组组长于佩丽介绍了全区3到11岁儿童接种疫苗的总体情况。 目前呢，我们海淀3到11岁人群的接种总数呢，已经突破了35万只；3到5岁的接种人数呢，也已经突破了7万只。1月份呢，完成1针、2针的补种的接种工作。 据北京日报报道，记者日前从市住建委了解到，北京业主 APP 已经完成系统改造，升级版正式上线。截至目前，172000名业主通过 APP 身份认证完成850次业主投票。为方便小区业主对共同事项进行表决，手机端投票系统北京业主 APP 于2018年6月上线，包括投票表决、评价物业、投诉报修、通知公告等功能。针对业主用户反映的 APP 使用问题，市住建委对北京业主 APP 系统信息录入、数据对接、业务流程等进行了全方面升级改造。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推进智慧物业平台建设，不断优化升级北京业主 APP 系统，推动物业服务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了解到，北京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2020年至2035年启动公示。规划显示，到2035年，规划线网总规模约2673公里。按照规划目标，本市将提高轨道出行比例，到2035年，全市绿色出行占比80%以上，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轨道交通占比27%以上，放射廊道轨道交通出行比例占40%以上。同时，提升轨道出行效率，中心城区内45分钟可达，副中心内主副之间及多点到中心城区30分钟可达。 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报道，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近日发布12月份交通出行提示，受临近岁末走亲访友和休闲聚会增多影响，预计12月24号、25号和31号为出行高峰日。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开始，受新一轮冷空气影响，本市气温明显下降，早晚天气寒冷，通勤、通学、自驾出行需求可能增多。尤其是周五晚高峰，出行集中与机动车尾号49限行叠加，交通压力明显高于其他工作日。中心城区234环路、京藏、京城、京港澳、京开等主要高速，莲石路、富石路、万泉河路等主要联络线出城方向交通压力集中，晚上6点到7点为路网交通压力最大时段，可能出现持续拥堵状况。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人口蓝皮书、北京人口发展研究报告2021昨天发布， 根据蓝皮书，北京人口素质持续提升，居全国前列，居民受教育水平全国领先。2020年京籍人口居民平均预期寿命达到 82.43 岁。 市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企业生产经营继续恢复以及新冠肺炎疫苗业务带动下，今年1到10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17亿200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3 倍。 市纪委监委日前公布，今年1月到11月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统计指标表。截至11月30号，本市累计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572起，处理586人，其中局级9人，处级142人，科级及以下435人。 南中轴国际文化科技园昨天揭牌，曾经的大红门服装商贸城将实现转型升级。按照规划，大红门服装商贸城标志性穹顶建筑将变身时尚艺术发布中心，园区还将布局城市配套商业、滨水风情街、下沉商业及配套餐饮等项目，目前已经有12家企业签署了入驻意向。 昨天和今天两天，中国科技馆地面课堂活动对公众开放，包括角动量实验、浮力实验和表面张力实验三个部分。活动场地提前准备了丰富的实验道具，观众在科技辅导员的带领下亲自动手体验科学的乐趣。活动上午下午各一场，观众购票后可以到现场扫码预约参与。 东城区教育系统近日召开学习北京市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考核评价方案座谈会，针对这次考核评价改革中的必考项目教师指导，东城区将着手编辑撰写相关书籍或手册，并将在书中添加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观看配套的运动项目视频图片，使内容更加详实直观。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朱峰，播音员刘佳、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零摄氏度。具体报是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转二级，最高气温四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六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一级保护动物大堡越冬栖息地受人类活动影响，区域开发和生态保护该如何平衡？ 大堡的栖息地的选非常固执的，你像大堡它需要农田，那你把它弄成大草坪，那它不会再在这儿待了。 追踪报道，昌平一小区旁要建地铁停车场，居民担心影响生活，相关部门作出回应。 没有环评和稳评，没有交代。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大堡是我国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被视作衡量生态环境优劣的指示物种。近日，有多位市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通州区台湖镇水南村一带每年都会飞来几只大堡在此越冬，但今年周边正在进行的地铁施工影响了大堡的栖息。同时，大家也对这一区域未来的规划表达了担忧。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 12月10号上午，记者来到水南村大堡的栖息地附近探访。据现场值守的志愿者介绍，大堡们的栖息地共有四块农田，被一条东西向道路一分为二。北边的34号农田是大堡的主要栖息地，正在施工的地点就位于3号农田的东北角，目前已经开挖了一条东西向长约100米的沟渠。紧挨着这条沟的西南侧有一排芦苇丛。志愿者说，这里是大堡们日常的活动中心。 这就是大堡经常休息觅食的地方，所以就特别影响它。 12月8号，经过北京城市副中心爱鸟协会志愿者们与地铁建设部门的沟通，施工已于12月9号暂停。随后，记者联系到了施工项目的负责单位，